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歌，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eter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大陆嘅预制赛问题咧，就因为喺本月中嘅时候，一间咧系叫做西贝嘅全国啊餐饮连锁店，系得罪咗一个叫做罗永豪。花名咧就叫罗半子，即系肥仔罗啊嘅一个咧超级嘅大网红。呢、這个大网红咧平时咧就系、是、啊做呢啲节目主持人啊，流量啊非常之劲啊，有嚟有2000万 fans， 因为佢以前系教英语出身。咁呢位阿肥仔罗咧就带住几个流罗咧就走去西贝嗰度咧就食饭。嗱、那个内情咧听住啊，咁咧就本来咧佢系咧。是非常之红嘅人，喺大陆咧个个遇到见到佢个乜头咧，都意思认得系边个啊？即系你喺香港啊，你见到卢海鹏，见到林雪啊，你认唔认得系边个啊？系嘛？咁结果咧，佢嗰日带咗几个伙计咧一齐走去食咧，就佢就以为啊西贝啊嗰间餐厅个经理既认得佢，就招呼上座，就应该唔使收钱。点知咧就怼咗张单。就是、人民币咧系800蚊，而且咧系冇折头啊！咁啊，罗永浩咧就黑起块面咧去找数，咁跟住咧佢就话呢啲食品咧唔好食，唔够新鲜，即系俾咗钱之后即时投诉。佢就话呢啲系预制菜，咁咧西贝嘅餐厅咧就话唔系预制菜，呢啲全部系新鲜嘅数码材料。咁呢件事咧咁先至咧越闹越大，咁咧系逼使到咧罗永浩啊，系利用佢个网络啊，嗰个市场嘅威力，系将系呢个西贝餐厅咧系摆上台、摆上网咧，系公开咧系审判。嗱，呢个西贝餐厅嘅餐饮业咧，亦都大有来头。佢喺中国大陆咧系有接近400间咧系餐厅嘅。400间餐厅咧，就雇佣几多员工咧？吓死你！喺全国咧系180000个人。嗱，佢咧就系靠啲预制菜咧系做快餐。咁咧，佢每日啊，吓嗰个生意额咧系数以1000万元人民币计。咁经阿罗肥仔咁样一唱咧，嗰个生意额咧系急速下跌90%。咁咧就所以得罪咗咧系西贝餐厅嘅大老板。一度咧就双方喺网络嗰度骂战，并且咧西贝老板咧涉嫌啊系恐吓啊，就话你咧吓啊咁样样屈我咧系嘛，系你滥用你嗰个名气咧，又冇经呢个事实调查咧，你夹硬屈我咧，我实咧揾你啊去计数，咁咧系语带恐吓。咁咧呢件事咧就喺大陆咧系由于系一个我都讲过啦，系一个丛林嘅社会嚟嘅，边个恶咧？就边个劲啦？呢、這个罗永浩咧一度啊系走咗过嚟香港咧系闪避啊，呢啲冇人知道。跟住咧又离开香港，好似咧去咗日本。嗱咁而家有冇翻去大陆就唔知道，就应该揾啲有势力人士咧就同西贝餐厅啊吓嗰个老板嗰度系讲数嘅。嗱啲民企咧亦唔系话咁容易咧系俾你黑，除咗共产党。最高人物咧喺北京嗰位咧，人哋呢啲咧，你谂下全国啊近400多间吓呢啲咁嘅分店啊，系嘛，梗系声势浩大，影响力啊都好犀利噶啦，系咪？所以咧先会惊动到大陆嗰度，系严格咧系抽查监察咧，系大陆嗰啲讲所谓嘅预制菜嘅材料。咁啊，本来咧中国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第六部门，旧年3月咧已经咧。是发布了一个叫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品质发展的通知，就明确是讲明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并且是加强是监管。好啦，咁而家呢就中国嗰方面呢就将嗰个预制菜嗰个监管的定义呢是讲得好清楚啦。第一，以一种或多种食用的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不添加防腐剂。第二，经工业化预加工制成，系嘛？就系、是、咧，譬如话搅拌啊、腌制啊、炒啊、炸啊、烤啊、煮啊、蒸啊等等。跟住咧就严格要求要加热同埋咧系煮熟之后方可食用，即系唔可以半生熟。第四， 就是那些菜肴是不包括是主食类，譬如说那些速冻的这些面食啊、盒饭啊、馒头啊、糕点啊、肉夹毛啊，即是那些即是怎么说啊，即是台湾那些它叫挂包啊，是不是即是夹嚿东坡肉下去那些呢，面包、汉堡啊、三文治啊等等啊，是吧，这些呢是不包括。一旦呢是定了这几样呢就要严格是抽查。咁变咗咧，香港而家已经系中国沿海一个普通城市啦，融入大湾区啦，所以乜嘢都要向一国睇齐啦。咁而家就香港系咪应该跟从啊大陆嗰个对鱼制裁个监管咧？系嘛？咁如果系嘅话，有啲乜嘢问题咧，鲍生？ 嗱，呢个西贝鱼制裁嘅事件咧，你可以话呢个发生喺深圳或者大湾区啊，你唔翻去食嘢，你唔帮衬西贝咧，你就冇事。咁但係原来呢西贝鱼制裁即係揭发出嚟呢，原来香港好多嘅食肆呢都已经使用鱼制裁，仲唔係一啲小嘅食肆，越大嘅集团越多嘅分店，嗰啲使用鱼制裁嘅机会越大，因为呢佢哋集中用一个中央厨房，而呢个中央厨房呢可能唔喺香港嘅，而其实事实上好多嘅连锁酒楼呢啲点心呢都已经全部喺深圳呢啲大湾区里面制造，跟住漏夜用冷冻车送嚟香港，所以你一朝早呢你埋到酒楼一盅两件热辣辣嗰啲虾饺烧卖点心凤爪呢，其实全部都系深圳制造嘅。咁呢啲呢就冇人话俾你知。不过唔紧要，香港人都食惯咗㗎啦。咁正正因为西贝事件之下呢，即係有立法会议员啊同埋呢市民呢就希望香港啊嘅食环处啊都可以将预制菜咧规范化，甚至咧部分嘅食肆如果使用预制菜咧，系咪应该喺个菜单或者价钱上边要标清楚咧？因为顾客食用嘅时候咧，佢有个心理预期噶嘛。如果你系所谓现做嘅，即刻炒即刻整嘅，同埋你搵个一包预制菜加热之后倒落个碗里边俾我，收嘅价钱系咪应该又唔同咧？所以标示清楚系一个最公平嘅表现。但系好可惜。即系几十万人工嘅啊谢展环局长咧，佢回应民建联议员嘅质询嘅时候咧，佢竟然咧就话啊好难规管，因为咧冇统一嘅定义。佢举例反问啊，咁腊肠算唔算预制菜啊？包好嘅蔬菜系咪等于预制菜啊？佢话规管加标示上边咧出现咗困难。哇、哦！呢、這个局长咧，即系依份人工嘅真系易赚啊！原来咧腊肠同埋包装嘅蔬菜，佢都分辨唔到咩叫预制菜。嗱，腊肠咧系加工嘅食物，即系等于火腿啊、香肠啊嗰啲啊。咁而蔬菜袋袋住嘅，点会系预制菜啊？预制菜其实一个半制成或者已经完成咗烹调，加入咗调味，甚至已经可以即刻食用嘅啊菜式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分辨预制菜啊，我谂一个小学生都分到啦。点解你话分唔到啊？点解会认为执行上有困难啊？所以即系我成日都话一句啊。即香港人咧离开香港或者去 BNO Visa 移民，唔系因为咩政治原因，系只不过系一个常即系智商税，佢唔想咧交税俾呢啲咁嘅谢展华，因为觉得实在太离谱啊！你几十万人工，你竟然分唔到，系咪啊？ 啊！呢位谢局长咧，我睇上次个垃圾征费咧，系搞到一黄埔，系嘛？咁可能咧，即系人之常情啦，个心硬埋，硬住咧，顶住道气。而家咧，你又话整一单新 job 俾佢，叫佢去抽查大香港啲鱼制菜，咁佢咪阔佬懒理咯？有理由相信，佢又反问翻你咩叫呢个人点样向定义？佢话腊肠算唔算？呢个当然缺乏常识啦。腊肠嗰只咧系中国传统嘅叫腌制嘅食品，这个不是预制。如果你说腊肠都叫预制呢，那么韩国泡菜那些 kimchi 都叫预制，是吧？咸蛋液是预制，月饼也是预制。那你觉得月饼是不是预制菜，是吧？不是的嘛，是吧？是吧？所以这些是哇几十年呢，你住在香港，香港大香港小，为什么没有这些常识？ 腊肠难道你就这么咬你吃啊？你唔使蒸嘅咩？你唔使炒嘅咩？未熟噶嘛？ 如果系咁啊，你嗰啲而家最靓嗰啲啊，喺 City Super 买嘅西班牙火腿啊、意大利火腿啊，系咪预制菜咧？咁算唔算咧？系嘛，一嚿嚿啊，喺嗰边空运过嚟嘅噃。你去西班牙啊，你去嗰啲餐厅睇到咧，人哋一条条啊火腿咧，系吊喺度风干嘅。咁嗰啲唔通根据谢展华局长系叫预制菜啊？系嘛？咁所以呢啲咧攞嚟空嗰啲咧三岁细路仔啊，咁咧预制菜当然连大陆而家都有一个咧系标准啦， 啊，你话一时之间啊，你话唔可以订立标准，咁你可以系抽查啫。啊，你今食环处系咪有化验室啊？系嘛？近日呢啲有啲传媒咧系抽查到香港好多间食肆啊，嗰啲外卖食物，例如嗰啲鸡脚啊、肉饼饭，就发现咧叫氨气含量同埋亚硝酸盐啊，高出新鲜菜肴咧系几千倍，长期咧食用咧可能会引发咧系中毒，系咪？咁咧，所以咧系特区政府嘅一个叫食物安全中心，你自己有呢个部门噶嘛？系已经强调所有嘅食物，包括预制菜，必须严格咧系符合食物安全标准。嗱，你一向咧都系既有啊系一个程序，同埋有队人喺度做嘢噶啦。咁你成日都出嚟咧抽检咧系1000多个预制菜噶啦。咁你虽然话哇里边咧只有一两个咧系不合格，但系因为香港而家嗰啲铺租贵，香港嘅食品工业同埋食肆。慢慢咧系预制菜嘅统一化，系咪？呢个剩翻嗰啲咧系米芝莲 fine dining 嗰啲咧，系留翻俾香港1%啊，系有消费力嗰啲咧，系月入啊几十万，同埋咧系收租嗰啲咧，大企业嘅老板先至咧系有资格享用。咁你话明确定义，明确定义，你而家咪制定定义咯？你咪而家叫啊驻北京嘅经贸办嗰啲官员啊，即刻同啊中国嘅嗰个叫国家食物监察部门啊，系问佢攞嗰张纸咯，到底啊系国家点样定义啊？你下边咪即刻跟随咯，好简单啫嘛。啊，你制定嗰个叫港版国安法啊，都48小时就搞掂啦，都系参照啊中国嗰个国安法啊，嗰个版本啊系嚟到改几个字啊。然后呢是加几段嘢咁怼出嚟㗎啦。国安法你都可以参照中国嘅定义，点解预制食物嘅安全呢？ 嗱，陶生 可以参照呢。 我用一个猜测啊，我觉得谢展环局长系有 PDSD， 即系创伤后遗症。因为嗰个垃圾征费计划之后呢，而家胎死腹中，虽然话暂缓啦，但唔会再執行㗎啦。而喺佢颁布嘅过程里面呢，话千疮百孔，俾传媒呢围攻到体无完肤，最后咧接埋。你谂下，佢真系佢本来已经白发噶啦，我真系惊佢甩晒啲头发。呢、这个谢展环局长咧，经历咗呢个垃圾征费之后，而家佢摆出系咩态度咧？躺平摆烂啊，知唔知啊？就系、是、咧，我而家乜都唔做。你哋话要搞预制菜标签咯，我就唔理，定义唔到啊，或者于是乎咧，摆出一个咧盘撇嘅态度，有乜理由啊？一个正常人一把年纪啊，前世未食过腊肠咩？点会唔知腊肠啊？唔系预制菜啊？仲有头先你讲咧，喺而家系唔系净系米芝莲级数嘅大酒店啊，先至唔系预制菜，先至叫即叫即做咧？其实唔系。讽刺嘅系咩咧？讽刺嘅就系喺街边嘅两餸饭啊，嗰啲小店啊，反而唔系预制菜、啊，因为你见到佢咧嗰个厨房喺后边嘅后镬嚟嘅，即炒完之后咧。就成个镬咧，咁样度啲餸倒落去个盘里边，跟住你叫两餸饭咧，就即刻夹上去。你好明显见到嗰啲唔系一包包倒出嚟嘅，咁所以咧，而家讽刺嘅系咧，就除咗米芝莲嗰啲少数可能1% 嘅人食得起之外，其实好多人而家宁愿买两餸饭嘅原因，就起码我会知道嗰啲唔系预制嘅，而反而我走去嗰啲连锁酒楼啊、餐厅啊坐低啊。收我貴幾倍嘅價錢嗰啲咧，嗰啲係預製菜喎。嗱，仲有謝展環局長佢錯重點啊！而家唔係講緊咧，究竟個衞生問題，雖然衞生好重要，但係而家講緊係嗰個食用嘅口感啦，嗰、那個愉悅啦，同埋嗰啲味道啊。預製菜係冇可能同即煮嘅食物咧係相提並論嘅。而家講緊係我俾咗咁多錢，100多元，我食嗰啲係加熱嘅倒落去嘅預製菜。唔系一个纯粹嘅卫生问题，你煮到好热，跟住将菌杀死，当然系得啦。咁但系咁样嘅食用嘅时候，你就唔可以收我咁贵嘅钱咧。而家消费者或者市民要求嘅就系一个公道啊嘛。你黏咗预制菜，咁我就觉得你应该系收一个预制菜价钱嘅钱，而唔应该收取暴利。嗱，呢个就系谢展环错共重点嘅地方，所以好阴公啊！真系，即系你纳税俾呢啲局长咧，几十万一个月咧，垃圾征费。竟然咧就未经过思考就推出嚟，跟住呢个预制菜佢又摆出一个盘劈同埋疑似 PDSD 嘅状态之下咧回应呢个议员嘅提问，所以我就冇眼睇啊。 因为呢即是不久之前呢，因为呢个特区政府部门那个采购饮用水的问题嘛，是吧， 是 即是饮了那些大陆水呢，就搞到满城风雨呢，就呢一些的议员呢就要求手起刀落，是要采是要制定这个惩罚制度嘛，是吧，咁而且已经有一件呢就疑似呢就成为受害人兼牺牲品，是吧，咁如果你要计埋落去呢垃圾征费嗰啲又算唔算呢，是一个失责的官员，呢啲好难讲。是吧，但是你用这样的理由去推卸，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咯。你说腊肠都叫鱼仔，如果是这样出钱一丁就算了，算不算了，那些即食面，那些面不是生的，在日本那里已经是熟了的。不过叫你呢就不是用个胶袋掟下去或者微波炉那里热，是叫你在滚水那里炉一炉。其实鱼仔菜现在是很多的。你去到日本和台湾喺啲 Lawson 啊，或者便利店啊，你一睇到一排排咧预制嘅意大利粉啦、啊，喺台湾咧预制嗰啲炸酱面啦，系预制嘅，甚至嗰啲便当啦、啊，吓、啊、台日本都系大把嘅，啊腿蛋治啊，好多咧都系喺度预制嘅呢啲。咁你要检查嗰个标准咧，系一定咧系固有嘅，系嘛？咁譬如话啊，你而家喺大陆系嘛，佢主要就系咧计呢个叫添加剂。嗱、啊，咁你好明显噶啦，腊肠会唔会有添加剂啊？火腿会不会有添加剂呢，其实有很多呢就算是那些热狗香肠是有没有加工呢，这些当然是另一个范畴。但是呢我想是你参照大陆那个呢执行不执行得到呢是一回事。其实它那个列明出来呢主要就是这个氨气啊硝酸盐啊添加剂啊或者甚至是农药啊等等。咁呢就起码它有个 list 出来。咁咧就喺预制菜里边咧，系防止有添加剂、防腐剂，同埋仲有就存放嘅期限同埋条件啊。呢啲咧存放嘅时候啊，会唔会系过度咧？喺热天嘅时候，当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过咗个食用嘅期限。嗱、啊，呢啲咧系要逐步咧系要制定嘅。咁点样制定咧？咁你可以由谢展华带头，系咪效法啊？陈国基嘅司长，整佢啊，整个跨部门啊，叫紧急啊气候嗰个督导啊，系应变委员会啊。咁你可以由谢局长咧系领衔咧，就由张宇仁咧系做呢个咧系总监，由张宇仁吹鸡就召集咧全港十八区，由关爱组咧。是去负责咧，系去督导，系嘛？就叫啊嗰啲各种食品啊，譬如话日本菜啊、广东菜啊、西餐啊，系嘛？熟食档啊、两餸饭啊嗰啲咧，系各自选几个代表出嚟，咁然后咧就开翻几次会吓、啊，就叫佢哋带埋啲食品嚟吓、啊，先做一个咧系布飞。然后邀请啊谢局长同埋香港嘅食环署嗰啲官员咧，去慢慢试餐试食，然后咧再揾政府嘅化验啊嗰啲个官员嚟咧，系即刻啊，系将呢啲食物咧系抽样，系走入嗰个实验室嗰度咧，即刻去 check 有定冇。嗱呢啲咧你可以公开进行，可以半公开，可以令到饮食界咧系觉得，咦？政府咧系同咧饮食界嘅人系有足够嘅沟通嘅，就唔系咧翘埋手咧系发晦气，系嘛？咁所以呢个预制菜咧，当然啦，如果你特区政府可以选择乜都唔做嘅，唔紧要，另一个方式就是、采取呢个叫 at your own risk， 系你死你嘅事，系咪？即系话喂食烟，唔通个政府啊系走去强行啊系禁你啲人唔准食咩？你明知道有肺癌，你咪食咯吓、啊，又或者啊系特区政府。借呢个机会去想将香港人留低香港消费，你咪借呢单预制菜嘅大风暴啊，吓翻啊香港啲市民咯。你话你翻大湾区食啊，十之有九系屙呕噶喎，系嘛？你睇下呢一个西贝餐厅啊，呢一单嘅大混战啊，诸如此类，好多种做法就唔系选择乜都唔做啦，系咪啊？ 本来咧，即系将预制菜规范或者标示好清楚咧，系对于香港饮食业咧系一线生机嚟嘅。因为大家都知道翻大陆咧就仲硬噶啦预制菜，而且咧你系冇得去规管究竟里面预制菜究竟嗰个质素啊，好多时候咧你食咗啲乜嘢落肚咧，你都要自己靠估。但如果香港能够推行咧，即系即做嘅或者强调佢并非预制菜，你可能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咧愿意留翻喺香港消费。但好可惜啦，政府永远就系即系放弃呢啲机会啊。 即系明明咧，就一个 marketing 嘅好方法去推广香港，或者调转你去吸引翻啲中国大陆嘅旅客嚟香港嘅时候，话俾佢知呢间香港餐厅咧，并非使用预制菜，喂，会吸引到佢哋嘅，因为佢哋喺大陆食惯西贝嗰啲咧，真系想转下口味噶嘛。咁点解唔好好把握呢个机会，而调转反而摆出一个咧唔想做啊，觉得难做啊？喂，但系你唔好忘记谢展环局长你份粮包埋嘅。啊，难做先揾你做噶嘛，系咪先？ 你可以 易做嘅，使乜你做咧？我做啦，风云谷做啦，系咪？ 你咪派队官去日本同埋台湾，系嘛？去咧系去取经，就睇下佢哋嘅预制菜到底点样样系严个卫生同埋污染嘅问题。然后咧，你话冇办法唔识跟，你咪跟日本或者台湾咯。 哦， 最好就跟日本啦。日本系点，你咪系点咯。然后你就向小红书宣传咯。嚟到香港食预制菜，就算系食预制菜，我哋呢度系跟日本或者跟欧洲个标准，全部 check 得干干净净，咁你咪可以将班小红书吸引落嚟啊，排长龙啦，系咪啊？你乜都唔做啊，糊里糊涂啊，中间咧温温顿顿啊，咁又点样样吓？你树立香港嘅特色咧，系嘛？不过咁讲到预制菜咧，香港咧食咗中招咧都有先例噶啦。嗱，譬如话喺大约系八九年前啊，吓喺一间咁嘅餐厅里边咧，一个香港人吓，佢就叫咗一碟咧系新鲜叫嘅呢个叫罗汉斋炒面喎，系嘛？食下食下咧，咁嗰阵时咧就冇话预制菜喎，点知食下食下咧就发现啊，系一嚿疑似啊深咖啡色啊嘅云耳啊嘅食料里边咧。系搭落个口咧，系有啲奇怪嘅味道啊！原来呢件事系超级嘅预制菜喎，喺边度预制呢？系喺某一个人啊个人体嘅肠胃里面咧，系预制咗7-8个钟头嘅。嗱，唔知点解咧，就搭咗落去个碟面嗰度咧，系俾呢位香港阿哥咧即时试菜。嗱，我哋欣赏下先， 即系净系屎嚟嘅，冇可能系云耳咯。我希望就唔系啦。咁啊，但系呢嚿嘢肯定唔系食物嚟嘅，一定。 炒面捞便便，食环职员话 真系几臭嘅。 住喺蓝田嘅何生，星期一晏昼点零钟，特登早啲翻屋企同个仔温书考试，同老婆就近近地喺屋企楼下间香港18叫咗个罗汉斋炒面同星洲炒米。点知老婆见个罗汉斋炒面有嚿嘢怪怪地，问佢咩嚟？ 咁我怀疑佢又有啲云耳一样啦，我咪谂住咪摆落口度试，一摆落口度。个感觉咧就觉得好似粪便咁啊，直情掠都掠唔切啦。咁啊，开头都个味唔觉嘅，但系撩开咗咧，直情系真系直情系屎味嚟嘅。 吓到佢即刻同侍应讲，但餐厅就坚持系浸淋咗嘅云耳，于是就嘈起上嚟，老婆仲报埋警。何生用咗2-3公升水朗口，但都仲系见唔舒服，就报食环。 要小心，唔好跌到佢哋嘅便便。 真系几臭嘅。 食环拎走咗食物样本去化验，又派人去到餐厅巡查，话间餐厅卫生情况理想。不过间餐厅嘅负责人就拒绝回应啊。 嗱，呢个就系香港预制菜中招血泪史啊，系冇几耐之前一单嘅先例，系嘛？咁呢位香港人咧，就可能佢系近视啦，系嘛？在那个罗汉斋炒面的面那里拿了一块深啡色的，他说搭了落口是嚼两啖才知道是中招，原来发现是粪便。其实喂，你望清楚下个形态都不是很同的，又同埋啲食环处嚟到都说觉得臭了。咁你是不是要搭落口那里才知道啊，是原来是在某一个人体排泄系类统里面预制的，是买一送一啊。嘅廚餘嘅食物咧，係嘛？咁所以咧就嗱，預製菜咧係要加強監管㗎，係嘛？當年都有食環處嚟啊，即刻攞碟嘢去入去慢慢化驗啊！而且食環處啊，嗰啲員工，我相信將呢碟嘢捧去實驗室嘅途中唔會打虎頭嘅。咁你話啊，嗰碟嘢如果平時好食啊，可能自己兩個伙計喺路上啊，一人咧食一嚿試一下，咁呢碟咧。包保唔会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